哎呀，小子生来好玩票，我离开娘们就睡不着觉。这两天给我待的挺闹心，我得找一个大娘们，我也去热闹热闹。人送号，我是床上小旋风。这两天啊，在家待的实在是闹心呐，我也上大街上学嘛学嘛的，看看有那花不愣登的小娘们啊，我也逗家里一个玩，娱乐娱乐，就是这个主意，走。不说了，我都说好几个了，连说带唱的了。今天又换人了，哎呀，我这都敢大换班了，这谁都瞅我像宝似的。前两天我跟向阳媳妇八岁红，我就又出一个，又唱一个。刚才跟这胡铁迷又唱一个。这回观众说了，说我这专门配合别人家的娘们配合的挺默契。又让我和咱们东北三省最有知名度二人转的佼佼者，也是二人转的大师啊，叫小豆豆。一提小豆豆，大家都知道，也是二人转的咱们当中的也非常非常赫赫有名望的啊。接下来我俩给大家唱一段有喜有忧，这个给大家啥都有的大杂烩啊。那么这是我大姨子啊，大姨子。来吧，还装什么秀女呢？这两步道你就瞅着老练，真是的。真， 谢谢， 真有礼貌啊！这两步道走，要是没有十年妓女的精神，走不出来。别老打我啊！ 废话不说啊，谁妓女的精神呢？ 来了， 这你成人种了呢？你这一天，这一天净看你了，这个 啥话呢？这是。他说我配合的好吗？ 什么玩意儿配合的好啊？ 说这配， 就你这样让你配完不得下猫彩啊？ 说点人科，听没听到？我拿你当大姨子啊！告诉你，别人说点故事啥都行，咱俩不能开玩笑啊！ 我不管大姨子妹夫不妹夫的，我这是谁不惯？ 既然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可就拿你这大姨子当小姨子使唤了。大姨子不有那首歌吗？ 哪首歌啊？ 我嘿唱这一会儿，我就唱那一会儿啊。自古我的妹夫就爱打人，大姨子脱下那个零花裤，妹夫掏出把捣蒜锤，左一锤我这右一锤啊，锤锤不离。你长啥你不知道啊？人还没说完就打人。 行了，看这玩意儿， 我从来不都说磕不说磕碜话，但是即使说磕碜话，说点是秀不秀含而不露的，说点文词，说是啊，从前有一村姑， 有一村姑， 在路上路遇一个屠户，这屠户看见这村姑貌美，就上前把这姑娘抱到了密林之处，扒下了袄，拽起了裤，这个屠户从腰中掏出一个不祥之物，插进了姑娘的密林深处。这只听着姑娘一声大喊：哎呀，舒服。这首诗是我做的， 这诗你做的。好了啊， 来了啊， 今天一天把你累够呛啊。 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啊， 对 了几句。那么我刚才已经介绍了，我呢还是那拜金不就的张涛， 张涛 这位小姐就是咱们东北三省二人转的佼佼者，也是小豆豆啊。 那么大号我大家也都知道啊，我不用介绍也都知道啊。 谁知道啊？ 那么咱俩呢，一不是夫妻，二不是两口子，是不是、啊？ 对呀、 啊。在一起就是临时配合一下子，是吧？ 嗯。 但是也不一定能配好，深了浅了，完你就担待点，是吧？ 什么玩意儿？深了浅了，我担待点啊？ 就是这配合的语言上说话，说深了说浅了，你就担待点。我也没说别的，其实我说的挺卫生的，你寻思那玩意儿就不健康了。 谁 愣装正经人，一瞅你也整玩。你看我一说正经嗑吧，他就往别地方折。那整一瞅你就不正经。 妈呀，我可纯，你别瞎说呀。 咋说？你还纯？ 那当然了。 你说这话我他妈都有杀你的心。 你干啥杀我呀？ 上来一个说是处女，说是纯姑娘，是吧？你没发现现在都啥样了？ 啥样了？ 你要是处女的话，连我姥姥都是姑娘，是吧？这么的啊， 哎， 别说那些不三不四的啊。 对了， 咱俩说话让人尊重，对不对？ 嗯。 现在暗传的改革开放，干啥都让，什么有的地方性解放，有的地方打麻将、喝酒、说大话、砍大山，全国都一样。 嗯、 现在不单说什么人在一起说大话，就连动物都吹牛皮呀、啊。 动物还能吹呢？ 昨天我上粮库去演出去了， 嗯、 三个耗子搁那吹，没把我气死呢。 咋吹的？ 那大耗子说的，现在这纸伪劣产品可真多呀。 伪劣产品太多。 我这耗子药对我来说也不当事儿啊。我早上到现在我都吃六包了，给我撑的直撑，给我吃的直撑的。那二耗子说的，你那不帅啥？我刚才出咱洞口碰见一个耗夹子，把我脑瓜子给我削上了。我拿那耗夹子就当避地器使唤，我都掰坏七八个了。 这家真能吹。 三耗子在一边没吱声，欠屁股走了。这哥俩说：“你干啥去？”他说：“这到点了，我得去玩猫去了。” 这家太能吹了，有点。 先唱个小帽吧。 行。 来， 悠个小帽啊。 先悠个小帽。 哎。 One, two, three, four， 可以到了吧？ 还不说中国话呢。 我们两个去串个门儿哎， 谁谁来呀？ 叫了一声朋友， 你过来， 有点事儿。 房门外面 就没风声哎， 咱们两个人呀、啊， 抱着孩子 去串门，方便去 那个当天回来， 看一看我的我妈， 我的那个老丈人呀、啊。 端火盆儿啊，哎，老丈人在 亲人啊， 我的姑娘我的姑娘 都是先进人人哎， 你妈 子 在这里呀、啊、 一把能手哎， 能 养 猪 能养鸡， 咱地方人最好人啊，我老汉来也不服气啊，能起草能 唱黑， 要想中间有本事啊，你爹我也不是 一个落后人呀、啊啊感谢大家热情洋溢的掌声啊！ 谢谢。 那么一个演员呢，说这实在话，在座的朋友也都知道，一个演员站在舞台上，最爱看到的就是大家一张张的笑容啊， 对， 最爱听到的就是给我们演员同情的掌声啊。在座的掌声也是非常珍贵，那么昂贵啊！ 观众朋友的掌声 送给我们平民的小小演员，我们晚上非常的满足高兴，是吧？ 哎， 今天咱俩给大家唱一段什么剧目？ 什么戏？ 给大家唱一段啊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就是王三公子蹲庙台呀、啊，就是被敌所累啊，就是人在难处啊，就想宾朋，这句话的确不假，是吧？ 对呀、 啊。王金龙啊，本来啊，他是一位有钱的富商的公子，是吧？ 对呀、 啊。后来呢，因为在妓院里啊，所以说花天酒地，所以说把钱呢全花光了，最后也蹲在庙台了，会他的心上人苏三。啊，为了练旧情偷摸看的，最后有进中得中状元回来接苏三，咱俩唱这么一个剧目，对不对啊、 嗯、对了， 这回你扮演谁呢？ 我扮演谁呢？ 你扮演小苏三。 小苏三。 我这扮演那花花公子采花寻柳那个王金龙。 王金龙、 啊。